国际主题思想研究所和日本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全国联络会近日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书信，信里强调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党和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后，五年来出色地继承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阁下的思想和领导，并把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体现在朝鲜实际，从而让努力实现自主与和平的世界人民充满对胜利的乐观。信里指出，特别是朝鲜在严酷的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弹道火箭，从而可靠地保证捍卫国家主权和生存权，促进经济建设，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势力要用核武器来支配和压迫世界的专横。朝鲜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和乐观，沿着反帝自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气势轩昂的前进，来鼓舞进步人民积极贡献于实现世界自主化与和平的斗争。信里强调，要向金正恩阁下学习，并进一步大力展开支持和声援朝鲜人民正义事业的活动。